攻读户籍记第二十九章。七月初一日，你们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，这是你们应欢呼吹号的日子。应先给上主馨香的全燔祭，即公牛犊一头，公阴阳一指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七指。至于同献的素祭，应是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只公牛犊献十分之三恶法，为每只公羔羊献十分之二恶法。至于那七只公羔羊，为每只献十分之一恶法。此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除月朔的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，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伊犁龟应同献的奠祭外，还应行这些祭献，作为中月上主的馨香火祭。七月初十，你们也应召开盛会，苦深克己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应给上主献馨香的全燔祭，即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七指。至于同献的素祭，应是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只公牛犊献十分之三恶法，为每只公绵羊献十分之二恶法。至于那七只公羔羊，为每只献十分之一恶法。除赎罪节日的赎罪祭，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应献的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七月十五日，你们也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，为上主举行七天庆节。你们应献全燔祭，作为中月上主的火祭，即公牛犊十三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同献的素祭，是油条的细面，十三头公牛犊为每头献十分之三恶法，二只公绵羊为每只献十分之二恶法，十四只公羔羊为每只献十分之一恶法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二日，应献公牛犊十二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三日，应献公牛犊十一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四日，应献公牛犊十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五日，应献公牛犊九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六日，应献公牛犊八头，公绵羊二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十四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七日，应献公牛犊七头，公绵羊二只， 一岁无瑕的公羔羊14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第八日，你们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，应献全燔祭作为中岳上主的馨香火祭，祭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7只。至于与公牛犊、公绵羊和公羔羊应同献的素祭和奠祭，依数照例奉献。除日常全燔祭及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这是你们在庆节内，除那些为还愿或自愿所献全燔祭、素祭、奠祭及和平祭外，所应献给上主的祭献。